就終於有咗一個了決。咁啊了決咧就大家都係唔想見到嘅一個了決嚟嘅。咁咧就係屬於佢爸爸夏俊峰啦。夏俊峰咧就同埋佢嘅太太啊張晶咧就喺09年咧就喺沈陽咧，佢哋就係一個小販就擺攤嘅。咁然之後同城管有啲爭執，跟住然之後拉咗翻去城管局，然之後咧就被人圍毆。 嗯。 跟住呢阿夏俊峰呢就攞出一把刀仔，咁呢就殺咗一個傷咗一個，應該如果冇記錯嘅話，咁然之後跟住呢就最後嘅判決呢就係、死刑，咁一切大家期望嘅譬如話防衛殺人啊等等啊所有嘢呢或者係點都好啦，即係總之就係、到最後呢就係判咗死刑。咁已經咧就執行咗噶啦，舊年2013年，咁呢件事喺中國引起一個好大嘅關注啦，包括好多藝人啦、伊能靜啊出嚟咧，就佢就認咗阿夏健強小朋友咧做義子嘅而家，即係佢個契仔嚟嘅 ，OK， 咁然之後咧就。因為佢兩個而家呢佢同媽媽張晶呢仍然都係生活喺北京啦，咁就佢兩個亦都係冇北京户籍，咁所以呢就夏健強嘅讀書啊個小朋友讀書嘅費用呢就全部都要即係自付嘅，咁啊要讀私立學校啊等等，咁所以呢就好希望呼籲下大家啦，就去參觀下呢一個畫展啦，同埋呢就係、做返一啲捐款啦。咁聽講呢就去到今日5月4號呢個反應係非常之好嘅，個畫展就 last 咗大約係4天到啦。咁呢就總共已經籌到12萬多。咁好多嘅強仔畫嘅畫呢就都俾人買咗嘅，所以而家可能呢有很多畫呢係睇唔到㗎啦。咁但係呢個唔重要嘅。咁仲有佢哋都印咗件 T-shirt 呢我好相信你聽完呢個節目去呢都已經買唔到，因為件 T-shirt 都差唔多賣晒。咁總共係籌咗12萬多，咁嚟佢哋嘅目標佢哋希望可以籌到大約20萬呢，咁就仲爭唔係好多㗎啫。咁所以我覺得我諗應該都好有信心呢，佢哋去到個展期去到20號㗎、去到今個月嘅20號，咁所以呢係應該係20萬係冇乜問題。咁我哋當然啦，希望就係越籌得多就越好啦。咁呢個係我哋個希望啦。咁佢亦都個成個活動係橫跨咗個母親節嘅，所以喺5月11號呢就都會有一個 special event 嘅喺嗰邊，咁所以就但詳情我就唔知係一個什麼嘅 special event 啦，咁到時可以大家又可以去睇睇啦。咁呢就每一日嘅開放時間呢就係11點半朝頭早至到夜晚嘅6點半，咁跟住呢就5月1號至到20號成個展期。我諗我哋都應該要做少少表示啦。咁打賞錢嗰度係咪可以 大約35000到囉。 35000到。 三萬蚊到 ,ok, 係啦，因為你好似係未 check 清楚條數嘅。咁我哋不如咁啦，我揸主意啦，希望冇人反對啦，我哋擺低10000蚊俾佢哋啦。 好啊。 好嘛，咁我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喺下一個禮拜就抽啲時間，咁我哋又因為我一定會去個展覽會嘅，咁我諗希望可以喺嚟緊個 weekend 啦，咁然之後就我哋就做翻一個捐款啦， 係咯，俾少時間我啦，因為呢個禮拜二假期，咁我禮拜三攞錢攞翻錢出嚟咁樣。 好啊，好啊，咁我都係禮拜尾先去咁，咁冇問題啦，咁所以幾好㗎，有其實即係據呢個主辦方香港社區文化中心去講咧，就係、個展覽其實到今日為期咗4日咧，其實都已經差唔多有幾千個香港人係去咗參觀，咁仲有少少係內地人嚟嘅，咁特別有好多即係去到嘅人其實都好大感觸嘅，咁同埋就係見到強仔嘅畫工其實係真係不錯嘅，咁所以希望可以大家一齊出少少力啦，栽培一下夏健強啦，咁仲有就即係之前其實佢哋兩母子嚟香港嗰個情況都好低調，因為 都有少少擔心係入唔到境啦。咁所以呢個真係好奇怪咁啊，所以就都係等佢到咗步，咁然之後跟住先再開始去宣傳成件事咁樣咯。 係啊，因為我、就是、因為點解咧？我諗幾樣嘢啦，第一嘢，我記得係睇一個報道有講過嘅。你話佢哋即係因為落嚟嘅原因，某程度上係。驚香港政府會有啲乜嘢動作，太大事嘅宣傳嘅話，所以佢哋落曬嚟先 confirm 好曬落咗嚟啦，咁先至去做呢件事咯。 OK， 係啦，咁啊大家支持一下啦， 好啊， 我哋就打賞錢嗰度就可以用翻少少錢落去佢嘅身上啦。 係啦，咁啊另外就講多少少嘢啦， 好啊， 講到關於內地嘅嘢啦， 好啊， 咁啊小弟呢個禮拜上去啦，發覺哇！个安检好烦啊，喺个地铁站度。 系， 应该咁样讲嘅系。 系咪因为个爆炸咧？头先讲紧嘅。 唔系、啊，爆炸前发生，我想讲、okay, 爆炸前发生嘅，但系就几样嘢啦。第一样嘢系你，我喺罗湖过香港关啊，先讲啦。罗湖过香港，甚至由再过内地关咧，其实嗰、那个。安检个情况呢唔系话太过麻烦唔系话太过严重嘅啫。 系。 但系呢去到地铁站我想讲即系罗湖地铁站呢就好烦啦。 系。 即系好烦嘅原因就系即系你都知㗎啦特别系喺深圳啦因为你唔同嘅省嘅人都有㗎嘛。咁第二样嘢嘅就系即系有好多其实真系我觉得系用佢哋用普通话都沟通唔到㗎嘛。咁好多嘈交嘅出現啦、我親自睇到啦一個類似大媽嘅物體啦，咁就然之後咁啊，佢有個嗰啲地鐵嘅服務職員叫佢擺上去過部機啊 ，OK， 咁過完部機之後呢，咁其實我唔知道佢哋即究竟係為咗要攞返啲乜嘢出嚟嘅 ，whatever， 因為我都聽唔係聽得到，究竟係水啊定咩？因為水我又唔覺得嘅，因為我大條道你揸住啲水咁，我又冇咩袋過咧咁啊過 ，OK， 係， 咁啊，但係就叫佢抄嘢出嚟，哇！我因為我企喺度見到，因為嘈得好大啫，我望一望睇，咁啊焗住抄一大輪，咁啊一個就總之就係一個好簡單，就是、一個總話冇啦，一個就喺度話。有啦，口同鼻咬啦，一路頂住後邊條龍啦，然之後成個羅湖站，你由火車站落去，其實佢係特登擁你得一個口俾你入喎，撲街，你係唔會有結第二個口喎，咁後邊塞住咗啦，哇！成個安檢係煩到咧，係離曬譜嘅，同埋就係話嗰個安檢咧係我以我所知啊，淨係喺深圳羅湖地鐵站嗰位先有嘅，跟住其他咧其實都鬆好多嘅，即係我去東門嗰邊嘅時候都鬆好多。應該禮拜一嚟嘅，係禮拜一晚嚟嘅嘛。 係， 哇，煩到嘔啊！真係。 我唔知啊，我好少喺深圳坐地鐵嘅，不過就但係而家都係好煩嘅。去到就算喺廣州坐地鐵啊嗰啲咧，都係要過好多 X-ray 啊之類之類。咁呢個都近來都係咁樣㗎啦。咁譬如你仲有就今年都有啲報道就話。好多人就唔係攞簽證嚟香港啊，咁啊，我睇到幾個香港嘅電視台嘅新聞都有講啦，就話好多人就用第二個方法就出術嘅，咁咧就但其實嗰個方法咧就其實用咗好耐㗎啦，我唔知點解而家先講啦，或者係咪今時今日但係比較多人用咗啦，就係去港澳咧就好多內地嘅朋友咧就喺。呢邊呢就做一張假嘅機票就扮自己呢就去東南亞旅行咁然之後就過境咁、然之後呢就喺香港嘅機場呢就坐飛機去東南亞譬如好多時都係搞去泰國啊之類處理嘅。咁然之後呢因為咁樣過境呢就會有七日嘅你可以留港可以留七日嘅。咁所以呢然之後呢就呢個呢就好多內地嘅朋友都係咁樣做嘅就係、是、譬如話出張機票跟住然之後呢就旅行社幫佢出再即呢頭出呢就差唔多呢頭呢就即刻幫佢取消啦。咁佢就揸住張機票過境呢就扮坐飛機咁然之後去到呢就咁就可以留喺香港七日囉。咁你到返嚟大陸嘅時候呢就只係同過關嗰邊講就係、是、我取消咗個旅行啦。啊、就咁係好簡單嘅。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呢就係呢個方法其實呢用喺每個人身上呢大約通常呢一到兩次到呢 就唔可以再繼續用㗎啦，因為兩邊嘅入境處其實都會 check 到， 正常係會即係有 record 啦，同埋就係即係會可能唔會俾佢入境啊，諸如此類嘅。咁但係就今年啊，據報道就話多咗好多呢啲咁嘅人，就即係用一個咁嘅方法 ，instead of 去用呢個。 派隊 呢個通行證啊，申請通行證咁樣去過嚟啦。咁其實就唔係咩新穎嘅方法嚟嘅嚇，即係呢個一路都有用㗎啦。 係啊，係啊，冇乜嘢嘅。 係啦，咁仲有就五一咧，講翻習近平咧，其實又想講下另外一樣嘢，就係今年咧就都有個，即係你記得佢啱啱上台嘅時候咧，就講到依家啦，就講中國夢啊嘛。OK， 咁其實十八大嘅時候咧，如果你有留意佢嗰份嗰份係咪叫工作報告啊？佢嗰份報告裏面咧就已經提到有一樣嘢咧。咁其實今年嘅五一咧，你又見佢開始咧就有攞翻出嚟講，同埋又講得都幾多嘅。咁就喺五一嘅勞動節講話裏面咧，佢就大致上咁講啦，佢就話勞動咧係一切成功嘅必經之路啦。咁啊，當前咧全國各族人民咧就正喺度滿懷信心咁為咗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而努力。咁跟住嗰啲唔讀落去啦，全部都廢話嚟噶。咁想講下乜嘢叫做兩個一百年啦？你有冇聽過咩叫兩個一百年啊？ 哇，冇聽過喎， 嚇， 冇聽過。 今年嘅十八大佢就有提過。 嗯， 咁可以講下咩叫兩個一百年啦？因為我諗即係嚟緊咧，就呢個都差唔多，又好似以前，譬如話歷代啲領導人咁咧，緊有啲嘢，譬如話你一講胡溫嘅就有科學發展觀啊。一講呢、這個江澤民咁有三個代表啊等等啦，咁習近平咧又整多樣嘢出嚟啦，除咗中國夢咧就有兩個一百年啦，咁兩個一百年咧，其實如果據官方個解讀就咁講嘅，佢就話係黨喺十八大報告重申嘅一個奮鬥目標啦，咁佢話黨嘅十八大咧就以兩個一百年咧作為奮鬥目標去追逐呢個中國夢 ，OK， 即係佢係可以將兩樣嘢串連到嘅。 嗯 啊，即係你要追逐個中國夢咧，就要實現個兩個一百年呢、一個奮鬥目標。咁乜嘢叫做兩個一百年咧？話明有兩個，咁啊，即係梗係有兩個啦。第一個一百年咧，就係喺呢個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嘅時候咧，就要實現呢個全面即係建成一個小康社會嘅一個目標。OK， 中國即係將中國建成一個全面嘅小康社會。咁然之後第二個一百年咧，就喺新中國成立一百年嘅時候咧，就中華民族偉大嘅復興嘅夢想咧，就要一定咧就要實現咁樣。咁嗱，咁就所謂嘅叫兩個一百年啦。咁你可以計一計咧，就係咧，如果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咧，即係幾年咧？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1949、2004幾咯， 錯曬啦！中國 唔係喎，成立喎，你差唔多 1921啊嘛， 差唔多喎， 咁咪2020咯，好快㗎咋， 差唔多 2020啊，所以咧嗱，所以啊，咁你就明白點解阿習要講啦，因為一其中講緊嘅兩個一百年咧。其中有一個佢就應該係一定有命見到，同埋一定係佢執政嘅時期嘅，因為2020就只係六年 到啫嘛， 咁2020一定仲係佢咧，應該如無意外，除非佢瓜咗嘅啫，除非暴斃嘅，咁所以咧就 唔係嘅，有好多集嘅 ，OK 係啊，有六七個唔怕死極都有，啊唔係應該係咁講，阿集係有七條命嘅，好似貓咁樣，咁跟住仲有就第二個一百年咧就會比較耐啲啦，我諗我就冇命見到噶啦，我又唔信佢會有命見到啦，新中國成立，新中國成立一百年啊嘛，咁咪即係2048咯，1949加八，咁咪2048啦，2048的你會見到嘅，我哋就未必叫見到啦，咁所以咧就嗱，咁就好複雜嘅，你又要嗱，即係究竟再即係你大，即係可以再講下就係個中國夢同埋嗰個兩個一百年有乜嘢？即係關係啦。 屌！我突然間諗到啲好邪惡嘅，我突然間諗到啲好邪惡嘅嘢添。係喎，2048、49就真係新中國一百年。 係。 如果2047就 confirm 香港50年 不 變， 哇！俾佢打飛機打到點嚟？哇！諗起都好啦，恐怖，即走。 你諗到咧 ？OK， 繼續。咁我都諗到啲嘢嘅，即係佢講呢個2018年，其實就我覺得中國共產黨成立2018年就唔係好耐啊。即係2020年嘅時候咧，共產黨真係需要道歉啦， 要 真係需要道歉啦，即係其實道就做一個道歉，一個感謝啦。道歉就係向2018年，即係向所有中國人，即係因為自己嘅種種嘅罪行而道歉啦。咁啊，感謝亦都要感謝中國十幾億抵，唔係即係呢個十幾億抵撚死嘅中國人，可以俾呢個咁不堪嘅政黨可以執政到2018年啦。呢個都係一個奇蹟嚟嘅，即係不斷咁樣去啊，即係製造咁多嘅災害啊，都唔係災害，即係直情係一個點講啊，一個不堪入目嘅管治。咁但係可以奇蹟地可以執政到去2020年啊，成功踏進2018年，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奇蹟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要多謝中國人嘅。咁中國夢同埋呢個即係兩個2018年其實就有咩關係呢？咁首先就係佢就話，首先你如果你想完咗個中國夢呢，就一定要完成，即係嗰個過程其實好簡單，即係嗰個中國夢就係一個前提嚟嘅。跟住然之後呢，嗰個過程呢就係你要完成嗰個兩個2018年嘅目標、就係剛才講嘅。再講一次，就係其實總共呢，簡單嚟講就兩三個目標嘅啫。第一就係全面建成一個小康社會啦，又或者仲有就係加快推進嗰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嘅宏偉藍圖啦，仲有就係實現呢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夢想啦，就係、是、呢3樣嘅啫。但係呢三樣你講落去，其實你都諗唔到究竟有一個，即係你好難揾到一個好具體嘅具體嘅量度嘅方式嘅。即係你點樣叫做點樣叫做全面建成一個小康社會呢？喂，大佬，如果你中國即係十幾億人呢，你將佢全部要將全個國家建成一個小康社會呢，喂，我又唔相信你喺中國共產黨成立2018年嗰陣時可以實現到喎。即係大佬仲有6年到嘅啫喎， 有排 大佬，喂，每個省每個市，而家仲有好多未開發，你淨係講緊西北嗰啲都有排搞啦。唔係小康係咩定義咧？屌你真係好難講嘅喎，大佬，即係呢個真係冇人得講嘅喎，即係任鳩佢講嘅啫喎。咁所以呢啲嘢真係好撚虛嘅。咁啊，仲有譬如話，仲有喺即係2048年咧，就要實現呢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夢想啦。咁咧點樣先叫得做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即係我譬如話，我可以話而家都已經復興咗都得嘅啫喎。即係又係任得你講嘅喎。 係啊， 係啊，同埋2048年嘅時候已經2048年就已經唔係一集啦。到陣時嗰個領導人如果仲係共產黨統治，佢又一定唔會話喺2048年嗰年咧已經復興咗嘅，佢一定唔會咁講，因為你一路未復興，你先可以繼續再發展同埋改革噶嘛，係咪先？咁即係呢個無止境咁搞落去咧，真係斬搞嘅大佬，係咪先？即係次次 唔係講真，首先即係駁斥翻啦，就係成中國共產黨成立2018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啦。小康社會即係、就是、你要跟循翻個歷史嘅，就係話即係鄧小平嘅改革開放就係一部分人富起嚟啊嘛。咁然之後去到其實某程度上跳咗江澤民時期啦，去到胡溫嘅時期就已經喺度講緊就全面希望農村都可以小康嘛。咁但係你見到呢一刻嘅情況，例如我哋講翻我哋頭先講嘅。阿集去到甘肃嗰啲地方嘅时期， 讲公路， 你仍然见到，仍然都系即系喺嗰一扎可能甘肃啊、陕西嗰啲地方嘅，系你仲系好贫穷噶嘛？ 梗系贫穷啦，嗰个就即系你嗱咁讲咯。喂，系咪真系阿好似阿集总讲，整好晒公路， 整個高鐵站， 係啦，咁你就可以變咗小康咧。屌你嗰個係仲記得，即係唔好講咁遠啦，講翻近啦。嗰係胡溫年代，阿溫都成日講啦，三農問題啊嘛，你老尾。咁你而家嗰度，喂大佬，而家到十年之後過完胡溫啊，你嗰啲喂農業仍然係發展唔到出嚟。OK， 咁然之後而家你即係城鄉仲嗰個差距係永遠都係拉唔近嘅，呢啲咁嘅問題係解決唔到噶嘛，係咪？咁你即係你農業嘅經濟係一路都發展唔到嘅時候，你好難令到你冇哇，即係唯一你而家仲用一套模式嘅啫，嗰、那個模式就係將所有農村城市化、OK， 即係將佢全部打爛曬佢，跟住之後喺嗰度起廠。起木竹，起 KTV， 起緊曬。 同埋你諗深翻， 咁就叫又，然之後又喺度追逐嗰個 GDP， 咁你真係揾嚟搞。 同埋你諗深翻一層， 係啊， 你唔係個 living standard， 即係話你個生活嘅質素提高咗， 係， 而係你個 cost of 個 living 嘅，即係你個使錢個成本係高咗。你諗深翻一層，而家啲民工 ，OK， 翻鄉下咁計，你過往可能係坐巴士、坐火車，但係大家都開始嘅係嗱習慣咗啦，呢六七年嘅開始高鐵起咗之後，喂大家都要捱貴票噶嘛，六七嚿水一張， 咁、又冇咁即係貴票。幾咁講，亦生活指數提高咗咯， 即係個係啊個 咁，所以個工資要求又高咗啦， 成本係高咗嘅，我只有 總之就物價所有嘢上漲咗， 但你唔係改善到啲，你係被你逼。佢哋去使多啲錢，但你唔係改善到佢哋個生活指數啊嘛，即係呢個先係最撚麻煩嘅地方， 所以撚戇鳩，即係一同時喺度講緊發展，其實一路喺度破壞。 跟住第二樣嘢啦 ，OK， 第二個一百年啦，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夢想一定能實現。 復興咗咯，唔 係先中華， 你睇成龍啊，姚明嘅成 個未啦，大佬，咁你喺個版圖嘅地理上，你計。边个朝代先？ 都好大噶啦，计边个朝代都 嗱，至少 大过清朝。 我哋攞唔到钓鱼台，系咪先？ 喂，嗰啲好细啫。 咁你攞唔到 台湾嗰啲咁好细？ 台湾你都攞未攞得翻啦。 好细啫，大佬。 咁冇得。 你知唔知大佬喺清朝嘅时候，新疆都唔系中国版图嚟噶，系咪先？喂，咁你即系系啊，所以好捻强。 所以我就问佢， 除非你计到 你咪计元朝。 咁啊大粒喎，咁你嘅真係要 威尼斯， 咁你真係要搞到去係囉，即係 去到歐洲囉， 去到土耳其啊、突厥啊嗰啲咁樣 囉， 係囉， 咁有排搞嘅， 搞唔到嘅呀，俄羅斯就搞緊人哋又打緊，咁所以話即係其實好虛無縹緲嘅，真係發覺有時阿習講嗰啲嘢呢， 咁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嗰句即係上面幾個神主牌講嘅嘢，咁一定要有創新喺佢哋生活中， 冇嘢就揾啲嘢出嚟噏。 第二樣嘢，屌嗰句，你諗下，即係假如有十個領導人嘅話，屌你嗰份報告佢第一個寫嘅時候，屌你十句説話都要擺落去。 係啊，你又叻喎。 你諗深翻一層 啊嘛。係啊，嗱你睇下，即係譬如好似而家你睇下佢講嗰個五一勞動節嗰個講話都係㗎。佢話實現我哋確立嘅奮鬥目標咧，歸根究底就係要靠辛勤嘅勞動啦、誠實嘅勞動啦、科學嘅勞動啦，仲有三個代表嘅勞動啦。呢、這個我作嘅科學勞動都有啊，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好多種嘅勞動啊，咁啊要靠好多係咁啊。其實即係成篇都係廢話嚟嘅，咁啊係咁噶啦，即係好鬼怪啊，所以話有時呢啲咁嘅嘢 冇計啦。 唉，轉下話題， 好啊， 講下啲娛樂性嘅嘢啊，即係最近就五一，其實就搭住五一，仲有一套講下啲電視劇，我想講下啲紀錄片。 OK， 咁啊。內地就有一套紀錄片都上咗啦，就係、是《舌尖上嘅中國》啦，第二季啊，而家美國 style 嘅 season two，OK，、okay? 第一季你有冇睇過？ 我睇 立過下咪應該都 立過一兩集， 立過一兩集，覺得點咧？ 喺揼骨嘅時候，我都係揼。 我同你差唔多，我喺攣腳。 我覺得有啲心機去做嘅， 高質素嘅。 我覺得係，即係你而家比較翻 TVB 嗰啲屌你老尾飲食節目就真係不堪。 但係你立嘅同時，即係你覺得個製作係好正之外嘅，仲有啲咩感覺咧？即係你有冇感覺嘅其實？ 我覺得有少少帶翻少少每一個文化出到嚟嘅，其實係即係點講咧？我哋都知道。呢個嘅中國政權其實係冇一個承傳嗰個傳統喺度，但係你從呢啲片，我又即係從呢啲節目 ，OK， 但係會揾到少少一個傳統咯。我知道咁樣講，但係你又再諗深花層，其實係幾悲哀嘅，就係話根本上面嗰嚿其實係冇一個歷史嘅背景喺度噶嘛。 咩、 即係冇一個即係 OK 呢個。我哋个即系内地呢个政府其实冇一个历史嘅承传可以俾佢喺度噶嘛？ 佢食嘢啫喎，而家 咁但系你又谂深翻，佢可以揾到好多细微嘅地方可以话到俾你听，即系嗰个文化 唔同地方嘅有啲咩饮食嘅习惯啊。 咁而我又觉得套用翻落去呢一刻嘅。呢一刻即係我哋成日去嘅，可能無論深圳，我未去過上海啦，又或者喺四川、重慶嗰邊又好，即係好多嘢其實破壞咗。 OK， 我會有個感覺。 嗱，我自己就我哋第一集第一個季嘅時候，我哋冇乜點講。 冇講過，冇講。 點解冇講咧？就因為我都睇過好多集嘅第一季嘅時候，咁係嬲嘅，一路睇咧，其實唔中意睇呢套嘢嘅。我同意咧，嗰個製作當然係好好啦，但當然啦，因為係。央視嘅製作 ，OK，不計成本嘅 ，OK， 咁啊，然之後就你見到嘅，但係俾我嘅感覺就係用鏡頭去修飾所有嘅嘢咯。咁係，你講緊嘅就係一啲中國傳統各唔同地方嘅人嘅飲食習慣啊、飲食文化之類。咁我嬲啊嬲乜嘢咧？一路睇其實個感覺好唔舒服嘅，就係話，喂，呢啲嘢我哋遊走喺大陸。好多嘢我哋都見過 ，OK，但係喺睇緊嘅同你勾起我好多嘢嘅回憶就係話係有一啲食物我哋真係曾經見過，但係而家已經冇咗喎，或者有喺度已經變咗質㗎喇喎。然之後你拍呢套紀錄片係阿爺你抌錢出嚟拍㗎喎。係咪先？話明紀錄片，其實喂，紀錄片係應該一個幾實嘅一樣嘢嚟㗎嘛。你講到咁美好 ，OK， 但係你有冇去講翻一個今時今日嘅現狀，就係人人個道德敗壞曬，跟完之後中國充斥住好多假嘅食物，或者係有毒嘅食物。或者係今時今日，譬如話呢啲咁嘅傳統嘅食物已經因為人嘅道德嘅觀念改變啊等等啊，然之後已經改變曬啦，已經改變曬啦。喂，呢樣嘢你冇話俾我聽喎，而呢樣嘢正正係而家個問題喎，所以我覺得睇嘅時候我好嬲啊，同埋就係好似當後屘到最後就要當佢好似一套科幻紀錄片咁樣睇咯。即係又係一啲好科幻嘅嘢囉，因為啲嘢已經唔存在呀，或者好似呢個馬奎斯嘅八年呢個 估值 咁樣，係一套科幻現實紀錄片囉 ,ok,、 啊、 即係咁樣。 我又會 所以我呢猛囉，即係所以唔鍾意講呢套嘢囉。 我冇呢個感覺嘅，我反而調返轉會覺得即係你話到俾我聽，原來以前係有啲咁嘅嘢，或者仲有啲咁嘅嘢，我會覺得 O K 嘅呢個感覺。 咁如果你嗰個紀錄片係話俾我聽，嗱呢啲嘢咧係今時今日已經冇咗啦，但係咧我哋就話俾你聽，中國咧啊傳統上咧有啲乜嘢嘅食物咧，我冇咁撚興喎，係咪先？但係你唔係咁樣話俾我聽，咁然之後影緊到啲鏡頭咧，哇靚到不得了嘅 ，O K， 直情啲 product shot 係靚到無倫嘅，即係製作係冇得彈佢嘅 ，O K。咁我就好唔鍾意呢套，即係好唔鍾意套紀錄片。 咁但我會咁講啦，即係有陣時又好難去覺得，即係點解我會覺得喂呢啲 OK 呢？你有陣時諗返香港嘅即係而家呢啲咁嘅製作， 係 你真係好，即係你覺得更加兩嚿垃圾比 ，OK， 只不過係你覺得有嚿更加垃圾嘅垃圾，所以你會覺得另外嗰個會好啲囉。 Okay， 我就有咩感嘅。 嗱，我哋咁啦，不如休息一陣返嚟啊，我哋先講下第二季呢一套呢喺大陸又有乜嘢嘅，即係有乜嘢 啲人睇完之後有咩感覺啊、嗯、？OK， 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咁啊，又聽下歌先啦。咁啊嗱，今日都係揀咗啲六十年代好舊嘅歌啦。咁、 嗯、 我頭先都講過嘅就係六十年代又唔係我的年代嚟嘅。OK 嚇、嗯，咁啊七十年代先係我的年代。咁但係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即、就、係、是、聽音樂咧，其實就當我長大咗嘅時候咧，咁我就其實即係。有一個習慣，我覺得都幾好嘅，就係話去揾翻一啲唔屬於你嘅年代嘅歌咧，去聽一下。 嗯。 咁喺聽翻呢啲歌嘅時候咧，你同時間會有機會去認識一下一個唔屬於你嘅年代。咁啊，認識一下唔屬於你嘅嗰個年代嘅歷史。 嗯。 咁然之後你其實係對，我覺得係即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習慣嚟嘅。咁然之後你先可以清楚其實。你嗰個年代係究竟係點樣去走嚟啦？咁、 嗯、 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好彩啊，我有個舅父咧就即係佢就香港大學畢業嘅，咁佢好中意音樂啦，好中意書啦，咁我覺得我都有少少係成全於佢，佢對佢我細個嘅時候佢對我影響好大，因為我成日去佢屋企啦，咁跟住之後就佢有好多。佢啲唱片係多到嚇死人嘅，咁跟住然之後仲有我記得佢又有玩埋啲百米嚟啊，咁啊去到佢屋企好似一個寶藏咁，冇嘢多，最多嘅就係唱黑膠唱片，大十二寸嘅大碟又有，八寸嘅黑膠唱片又有，咁然之後跟住仲有好多好多書啦，咁啊所以就我細細個就好鍾意去佢屋企，咁啊然之後佢音樂啊，特別係六十年代音樂咧，即係佢對我影響好大，佢啊介紹好多。佢鍾意嘅音樂啦，同我一齊分享啦，講俾我聽每一隊 band 點樣走嚟啊，應該要欣賞邊個部分啊，所有嘢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啊 ，Matt Monroe 係其中一個佢介紹俾我，咁仲有譬如話介紹過好多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Elvis Presley 啊，或者仲有哇，真係多到我都Patty Page 啊，咁啊好多好多呢啲佢鍾意嘅咧，佢都會同我分享。咁啊呢位我呢位舅父咧，其實咧如果好多上咗年紀嘅朋友咧，你哋係喺蘇浙讀書嘅咧 ，OK？ 嗯， 咁啊應該都會記得佢嘅，因為佢都係教書，咁啊教英文嘅。咁啊今時今日佢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咁佢有個花名啦，咁個花名叫 Monkey Low 嘅。咁喺蘇浙咧，每一位學生都係叫做 Monkey Low 嘅。咁啊，所以睇下有冇啲蘇浙嘅嚇以往嘅學生又有聽呢個節目咁啊，記得呢位 Monkey Low 佢就係我舅父嚟，咁啊佢喺音樂方面對我好多影響，咁啊、嗯、今日第二節咧又俾一首大家好熟悉，應該都會有聽過嘅一首音樂，咁啊呢首音樂咧就你喺好多粵語長片啊、陳寶珠、蕭芳芳啊嗰啲咁啊。電影裏面呢經常都會見到當年嗰啲年青人開 party 嘅時候呢或者又見到小麒麟啊嗰啲呢就會揸住吉他喺度扮彈呢隻歌。咁啊屬於一隊六十年代好出名嘅樂隊啦 ,The Ventures。咁啊呢首音樂嘅名好出名嘅叫 Apache。咁我哋聽完之後返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 嗯